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以及双休日期间，本市的天气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回暖，昼夜温差加大，明天的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的再次下跌。这个季节气温的起伏不定也是正常的，请注意呢，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着，谨防感冒。具体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周六是2月24号，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四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周日2月25号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零下4度。总的来看，今天及双休日期间的天气都不错，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最后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呢是大年初八，是我们正式上班的第二个工作日啊。实际上按我们民俗来讲的正月十五之内都是年，所以在这里咱们拜一个晚年吧。 对，也祝楼市好声音的听众朋友们狗年大吉，万事顺遂。 是的，万事如意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进入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春节前后啊，北京楼市呢进入了一个传统的淡季。那么开发商呢放慢了入市的步伐，新房市场呢是供应不足。那么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数据显示，说截止到目前啊，北京一二月份的取得预售证的住宅项目共有7个。那么近日开盘项目进展如何？主要集中在哪儿？那今天呢，我们一会儿来聊一聊啊。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的，听众大家，今天呢我们依然开通了公众微信平台，如果呢您想跟我们进行交流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楼市这个好声音的咱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啊，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好，那先看第一条。那北京365套共有产权养老住房已经售出了143套。正月初五，位于朝阳区双桥西港施巷的公和养老中心，老人们吃过午饭啊，正在欣赏小朋友们的钢琴演奏、包饺子、贴福字、看演出。首批入住北京市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试点的老年们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春节。目前的试点的365套共有产权的养老住房呢已经售出了143套，一期已经全部售罄，那么二期呢将于今年3月开售，产权持有者将拥有50年的不动产登记证。 可以看到这个在去年 11左右推出的这个共有产权养老的一个试点，在这个市场当中还是获得了一个表达的认可。就是我记得咱们在17年10月份做节目的时候还在说这个入市能不能获得这个养老者的一个青睐。目前来看，这个17售罄这个局面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完成了它的这个预期的一个销售目标，而且这个27。咱们了解到在3月份，也就是马上下个月也会有一个开售，可以说这个共有产权的试点也是咱们北京市开创了一个这个关于养老产业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试验。我觉得这个在除了在共有产权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这个共有产权的养老，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有益的尝试。从这个老人们的反馈情况来看呢，也是比较认可这种模式。虽然在推出的之初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疑问或者说是这个质疑吧，但是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看，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 其实共有产权房大家呢基本上差不多了，清楚了哈， 没错。 但是共有产权养老住房，这个跟共有产权房呢是两个性质的。 对对对， 所以呢有些人对于这一类的这个房子的性质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会有一些疑虑。但是现在来看，这个目前首先是这个咱们北京，不管是北京来讲还是全国来讲，这个养老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养老市场还是比较庞大的，由于这个老龄化的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这种模式的探索，我觉得首先是比较有意义的，还是值得肯定。 实际上它这个试点呢只有365套共有产权养老住房啊，但是目前已经售出了143套，一期已经全部售罄，那看来势头还是不错啊。 对， 而且二期呢将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呢来出售。而且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共有产权养老住房，如果您拥有的话，它是有自己的产权的哈、啊、 是的， 它是50年的不动产登记证的。有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于这个购买者的一个产权的一个保证，再一个就是对于老人来说，其实更看重的还是这个制度体系本身对于他们养老的一个帮助。 那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共有产权养老住房它的性质，或者说自己符不符合的话呢，可以到什么样的地方具体查一下呢？ 这个就是上这个正常的北京的那个住建委的网站就可以查到这个相关的信息。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地铁3号线17呢全线获批啊。说记者呢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北京市呢发改委日前批复了轨道交通3号线17，也就是东坝中街站到曹各庄北站段啊，这个工程呢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已经批了。那至此呢，3号线17工程全线已取得了立项批复并开工建设，拟定的于2021年12月全线通车试运行。 这个3号线17的这个全线的获批，也意味着未来在今年的，我觉得也就3、4月份应该基本上就会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就是说工程的一个进展，开工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这个东坝这一片，包括你像这个东部地区的一个沿线，东西的一个沿线的交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尤其对周边的这个楼盘项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坝周边这个朝阳这一片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新项目在市场当中比较活跃的。虽然这个地铁三号线的这个开通试运行的时间是2021年12月，目前来看距离我们还有三年半的时间，对，可能看起来还比较长哈，但是这个未来是对于这个区域的一个住宅的一个发展，也是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应该说是。 而且呢，这个它整个的这个全程是挺长的。如果它要是能够真是全线试运营的话呢，对于它周边的这个房地产，甭说它已经就是说最后试运营了，就它现在已经批复了，可能对于它周边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啊，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一般情况下来讲，一条地铁从批复然后到建成这个几年的周期，对于周边楼盘的影响会有几个阶段。比如说它刚宣布批复之后这一段时间，它对周边会有一个宣传的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然后会有一个稍微急剧的一个效应。比如说首先它会吸引很多购房者去那里看房子，然后随着它工期的一个进展，越临近这个试运营，相对来说这个价格会有一个更大 的一个利好的一个上扬，我觉得这个尤其你如果到了2021年当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个价格跟现在相比显而易见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价格。 实际上从这条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经常呢会给我们的消费者说啊，我们这个要不久将来啊，周边就要有地铁了等等。 地铁了， 很多人呢可能也是不太知道啊，以为他们是在商户等等的哈。实际上您可以到这个北京市发改委啊，去网站什么的去查一下。 对，没错， 它都有批复的。比如说你像这个3号线一期工程呢，它要开工之前，它都有一个立项批复啊，并开工的这么一个。 而且再一个就是说，其实大家也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说至少说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楼盘当中，现在对于这个首先对北京的这个住建委对于这个宣传这一块还是查的也比较严，就是说你楼盘基本上也都不太敢去做这种说这个所谓的虚假宣传。以前我了解到像一些这个外地的一些城市，一些3线城市、4线城市，它可能会有这些噱头，就是还没有实现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就会说这个我们要有，但是可能这个地铁站离他们项目可能其实还有好几公里， 其实挺远的 那个距离，对，那个就存在虚假宣传。但我觉得在北京的售楼处里边现在还真的是不存在这种现象，也不敢去存在，就是处罚力度也比较严格。 对，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期盼吧哈。这个虽然说呢还有3-4年的时间，但是还是有希望的啊。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狗年更旺啊，睡着的昌平将从未来科学城苏醒。那随着昌平区域呢规划的逐渐明确，以及呢城市轨道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房企和置业者呢都把目光啊投向了昌平。目前呢昌平的新房直逼6万了，而且形成了回龙观、沙河、南邵啊、未来科学城还有北七家等多个置业的板块。 对，其实以前提到昌平，大家第一反应想到就是回龙观， 回龙观 就是这个回龙观也是作为这个所谓的睡城吧，应该说当时被誉为是亚洲第一大睡城， 特别庞大、 这个、社区的这个人口比较多，超过100万，所以说这个回龙观区域也是此前昌平的一个缩影吧。但是目前随着这个昌平的这个配套，尤其来讲这个地铁线的这个延伸，对于这个昌平整个区域的整体的一个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带动。从2018年以后来看呢，这个刚才咱们提到这几个区域，像未来科学城是比较2017年就比较火热了。2018年我个人也比较看好，像北七家这个区域也很多，商品房，包括共有产权，包括公租房，在这个区域都有很大量的一个投放。包括南邵沙河这一片也形成了昌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置业的一个板块的格局。而且其实昌平它的一个特殊性就是除了这个城六区之外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城郊的一些近郊的一些区域当中，它是交通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它新盘的这个出售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可选择面比较多。你像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就没什么新盘，那你这个区域虽然好但是没有新盘，那它供应量少的话，那肯定这个有一定需求量的话，它单价就会很高。 对， 所以相比之下，昌平在这个新房市场当中，这个不到6万的这个价格，其实来讲还是蛮有性价比的。 而且从历史的这个沿袭来看啊，尤其是北京人对于北边的还是非常看好的。 哎，没错。 所以说这个北边昌平的房子是不愁卖的。那说到这个回龙观，真是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原来真的是一个 社区， 一个社区啊，真的是非常大啊。那现在呢，也确实它很有影响力。其实沙河呢是一个老地段了啊，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老地段，现在发展的也不错。那么南邵、未来科学城还有北七家等等这些置业的板块的未来肯定是非常可观的，发展是非常可观。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回龙观那边，我也想到咱们这个安居快讯第二条，就说这个地铁三号线的事儿。就是其实你看这一个区域的这个发展，要看它周边的这个地铁。你以回龙观为例，也围绕回龙观地铁就有4站地， 对， 就是所以说这个范围，这个居住的这个氛围还是基本不愁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北京住建委曝光了，说1月份呢被投诉的前10名房地产中介啊，记者呢从市住建委官方网站获悉，说今年1月份呢被投诉的前10名房地产中介名单日前已经出炉了，其中呢未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有4家。那市住建委呢在说明当中说哈，2018年1月份房地产经纪机构被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引起的3金纠纷、违规收费、违规打隔断出租，还有租期届满、克扣押金等等这样的问题。 嗯，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住建委一直以来对于这个中介市场的一个严厉的这个打击和曝光。我觉得首先这个刚才提到这几个主要的问题也是在中介市场当中比较常见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最近集中投诉的问题可能都是偏向于这个租赁这块，包括这个租赁合同啊，这个违规收费，包括打隔断这些，包括租期满这些，都是停在租赁。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目前二手房市场这个租赁市场的一个 比较抢手 和火爆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说可能二手房买卖市场这个相对来说要弱化一些，确实这个首先是淡季嘛，再一个现在新房市场不是那么景气的情况下，二手房相对应的也是没有一个太强势的一个表现，包括北京市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量也都长期最近都处于一个低位运行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很多中介它的这个主营业务由这个买卖可能就转向了租赁，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中介的经营当中，其实买卖房源是它的这个相对利润要高于这个租赁房源的，所以说它可能在买卖比较差的市场环境下呢，这个它在租赁这一块就巧立名目，然后去想一些，有一些个别的中介会想一些额外的一个营收的方式，所以说可能就触犯到这个相关的规定，所以也是被集中曝光，也不足为奇。 对，确实有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一些现象啊。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北京住建委啊，对于房地产中介的监察力度真的不要放松，因为马上的春节过后以后，一大波的外来人员要来了，因为这个租赁市场又要这个非常火爆， 没错， 要有一个小高峰的出现，所以在管理方面一定要特别的加强。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京企啊入驻三和楼宇最高奖励200万元，那北京书杰企业落户三和自购办公用房可以享受的真金白银的补助。的河北省三和市高新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的局长金伟奇日前的解读了三和市扶持楼宇经济发展暂行办法时说哈，说对于单一的企业自购办公用房超过1000平方米的，按这个购房金额的1%给予奖励啊，那么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其实来讲，这个也是三和吸引北京企业落户当地的一个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是 优惠措施， 优惠的一个措施吧。咱就相当于你买1000平方米的房子，给你返1%的购房款，也可以变相理解为这房子给你打了一99折。 对， 所以说对企业来说可能。我觉得会有一些这个，如果他刚好还要去三和去 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 对，会有一些吸引力的，因为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补助嘛，这个总额他也规定了不超过200万元。所以有这方面意向的企业就是可以抓紧时间去考虑一下。 因为北京的疏解力度肯定会越来越强啊，这是一个趋势。 对， 不管怎么样呢，三河市是在河北省，离北京其实并不远啊。如果有这个被疏解可能的这些企业的话，真的可以抓紧时间到那去看一看。 与其被动走不如主动走。 对，好，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节后北京的新盘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节后啊北京的新盘将是怎么样的。那如果呢您有想啊这个购房的想法，也可以呢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呢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那么春节前后啊北京的楼市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这样先说说春节期间吧。阿伦好像你春节期间还真逛了几个楼盘。 对，我就闲溜的去了，正好也是路过，我也是职业病，就是路过楼盘可能就进去瞅一眼去，然后看看什么情况。其实今年春节说实话可能跟去年有点像，去年春节就市场也有点淡啊，但是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更淡一些。 对， 就是咱们就说北京这块的哈，这个售楼处里边基本上就是没几个人。有个3-5个人差不多，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楼盘，大部分是。 好像从开发商来讲也没指望在春节期间能够怎么去推广。 开发商现在也很好，很多开发商基本都放假了，然后可能留一两个值班的，然后这个轮流的值班，然后我了解可能他们就从初四之后这个 可能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值一天班，然后你就某一天上班，然后再大家轮着来，各值一天，就把这春节档就算是度过去了。所以 这是北京的状况，相对比较冷淡。 对，北京是相对比较冷淡。 但是周围比如说像河北省啊等等的怎么样？ 周围要比北京要好一些，像这个环京区域的话会有一些成交，因为我每天也都会看一些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发的一些朋友圈，就是一些环境项目的一些负责人他们发的一些朋友圈，包括小视频什么的。相对来说可能每天都有那么三套两套的这个成交，当然也肯定不如平时了哈，但是最起码这个成交量确实要比那个北京市区要高。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相比于咱们北京包括环京的话，这个南方的市场要明显好过咱们北方。就是我看了一些这个有一些苏州无锡包括一些这个就环上海区域这个长三角一带的这些楼市，包括珠海佛山那边的楼市，就是真的是还不错。返乡置业的这个热潮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们可能一个项目好一些的平均一天能卖个十五六套，就是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对于春节档来说。 对，这个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有些朋友啊就是到哪儿去过年的都有啊，回来也有些反馈，比如说环北京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楼盘，当然现在呢他们还在二期三期四期在这样的做哈。 对， 对， 对， 在春节前呢他们这个推房的力度还是挺大的，一到春节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已经都买房子去了，以后就看到呢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就是销售人员在那儿。 哎，对对对， 基本都放假了。 南北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我了解到，就是南方很多企业春节就不放假，就是这个售楼处就会有一些人就会主动留下来，因为他也想要趁着春节返乡置业，然后这个置业顾问他有成交的话，提成也是比较高嘛。 其实我觉得也真是啊，因为现在呢，各地方尤其是大的这种城市呢，疏解力度非常大，很多人呢都是说靠春节回家了，回老家了。 对，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老家哈，他有一些房源的话，这个时候开始推一推其实也真的是挺有效果。 对，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了解到有一些大房企它主动有一些优惠的措施，你像这个会有比如说全场都80%，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你像100万，一般三线城市的话一套房子也就100万左右吧，100万的房子打一80%，那等于优惠了12万，那这个力度还是挺大，平时也是不常见。他也是为了吸引这个返乡置业者，而且返乡置业者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回家的时间比较短，一般假期也就是10天8天的，然后想在这10天8天之内又要跟亲人团聚春节，然后又要搞定自己家乡的房子，实际上来讲留给他做决断的时间很短。 对， 可能这个就是看完房子觉得房子还可以，然后 只是给他一个印象而已。 对，给他一个印象，然后刚巧赶上有一个优惠，比如说他这优惠就可能就持续到大年初七。我了解到很多优惠就只有春节期间是有效的，一过了大年初七一上班这优惠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那我左右我都得买，那我就趁着春节我还能有一个优惠，就刺激了和促进了一个这个成交的一个带动。 像刚才您说这些人呢可能在回家的时候心里呢就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哎，对， 然后这种优惠就促使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 还有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样，就是他在北京打工上班，然后这个北漂，然后可能他有这个想法，那之前可能父母就已经在当地帮他询问了一下，就是看了一圈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这次春节回去有重点性的一个有一个选择，然后去基本上几天就能促成一个成交，甚至有当天就成交的。 你像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有些同事还在聊哈，他是山西的，他回去以后呢可能对于山西的房地产有一定的了解啊，他就说哎呀那边房子比北京还是要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的。 对， 对， 对， 当时还真是有点犹豫哈，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那你就去买吧，他说没钱，都只能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才能去买但是呢确实如果在那边买的话能够省很多的钱， 是的， 或者说可能买的这个房子啊它的品质各方面要好于北京很多 啊。确实是因为北京很多项目它可能受于地段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说你就比如说北京城区里 房价还是很高， 房价很高，然后城区里的土地价值也很高，那可能一个项目的话最简单一个道理，这个容积率北京的项目很多都是很高的，就是密度很大，就可能一个小区里边楼挨楼，那个相对来说三四线城市它可能这个土地价格也是很低嘛，相对来说低很多，所以说它这个如果他要想吸引这个返乡置业者的话，他可能不能单纯靠价格，还要靠这个品质。 对， 那我这个可能 靠特色， 楼间距可能 我就见过那种楼间距，比如说60米甚至70米的那种小区，就是很宽敞很豁亮。 嗯，其实在这里也提醒一些哈，比如说外来的务工人员， 嗯， 如果说你要抓住时机在你的老家呀，或者说在你心仪的地方的，目前它的房价还不是很高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可以抓紧时间置办一套哈。有些人就是在家乡呢可能买一套房子，然后在北京呢他也不想说在这里就是固定下来， 嗯， 啊，定居，完全定居，所以他北京还是在租，在北京租房，在老家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啊，这样其实心里也是蛮踏实的。 对对对，其实你要从性价比来说，如果你未来终有一天要夜路 回家的， 不在北京的话，可能在北京买房的意义可能就只有这个资产保值的这一项作用了。 对对对， 性价比反而不如租合适。 嗯嗯。好的，那么确实啊，春节前后北京的楼市呢进入了传统的淡季啊， 嗯， 那么开发商可以说是放慢了入市的脚步，那新房市场呢是供应不足。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北京一二月份取得预售证的住宅项目共有7个。那么近日开盘的项目进展如何，主要集中在哪儿，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那说到这个楼盘的情况，这个阿伦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目前北京的楼盘的情况。 北京楼盘的情况，今年春节假期因为正好是在这个2月中旬，所以今年春节算是有点晚的。这个15号到21号的7天假期，再加上这个春节前后的一个节日的氛围，也是比较影响这个二月全月北京的一个楼市供应。目前来看，北京2月份只有3个项目入市，包括一个纯新盘是这个中海的环宇天下，还有2个老盘的一个新推的产品，分别是雁栖华府和万年广元郡9号，这3个项目可以说是构成了北京2月份的一个新房的市场的一个情况。而在1月份呢，这个一共有和王晨悦、未来荣尚家园、平瑞园、镜头发展、檀香府这2个纯新盘和2个老盘推动的一个项目入市，所以说一二月加在一起，北京只有7个项目入市， 嗯， 还是比较少的。 对，那么这种所谓的供应减少带来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就是成交量的下降了。 哎，没错，因为你这供应少的话，这个成交量也不可能会去高。从这个目前的数据来看呢，截止1月底，北京新房的这个新增供应面积创下了这个一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嗯， 甚至说只有去年春节2月供应的一半的一个量，所以成交量的这供应量的下挫也导致这个成交量的一个锐减，可以说是。 嗯，当然咱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典型的商品住宅了， 嗯，没错， 是吧？因为现在说到房地产的话，你不能够单一的只说商品住宅， 嗯， 因为现在各种性质的住宅真的是非常多。 对对对， 是吧？ 没错， 什么这个共有产权房 啊 等等的哈， 啊， 还有各种性质以后还有什么租赁房啊， 嗯， 等等， 公租房， 公租房，嗯，所以呢只说这个商品房的项目下降也不能足以代表北京整个的房地产的状况。 嗯，从这个市场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供应，所谓这个新房市场的供应短缺，其实它还是有自己的这个内在的原因的。就是说首先是这个每年春节期间呢，很多这个新北京人，咱们叫新北京人，就是在北京工作5年以上的，基本上都会回老家，这个加速外流，所以导致这个春节前后这个新房的这个供应成交是出现这个淡季当中的淡季。 嗯， 但是到了3月份以后啊，就是说去年2017年出让土地的这个项目呢，它就会转化成新品投入到市场当中，所以说今年也是应该不例外。到了今年也就下个月吧，3月份中上旬就会有一些新项目会入市，尤其是去年在2017年第一季度拿地的一些项目，基本上也该入市的，会进入到一个入市宣传的一个阶段， 嗯， 这时候供应增加的话会促进一个成交的一个加速。因为去年的新拿的土地今年新上市吧，它在2018年3月份首推的时候，它是纯新盘， 嗯， 那么纯新盘在第一次开盘的时候一般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无论是投资还是我自住，我肯定是希望买到这个项目的一期产品的第一次开盘，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最低的， 嗯， 从这个你无论是从投资还是自住角度来说，你价格最低的话肯定是合适啊，所以说这个成交量应该说是有一个带动和保证，所以觉得到3月份以后才能看出北京市场的一个热度来。 对，好像预计的话，应该2018年哈，它 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它的供需应该出现一个回暖的这么一个征兆啊。 对，其实是 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很多的开发商拿这个地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2017年其实是土地市场的大年，但是其实要是说从销售角度来说，可能是小年。相对来说是小年。 但是有人说2018年应该是说是一个大年。 对，因为2017年的土地要转化成这个项目入市之后嘛，这个。还是对于很多购房者来说是很期待的。 对，可以说2018年的整体供应的将出现提速。好，那先到这里了。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以及双休日期间啊，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的户外活动。这两天天气呢明显回暖了，昼夜温差加大。明天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再次下跌。这个季节气温起伏不定也是非常正常的啊，请注意呢根据气温变化来调整衣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呢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周六是2月24号，晴转多云，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6度。周日是2月25号，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4度。总的来看，今天及双休日期间的天气呢都不错，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春节前后北京楼市的一些情况。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梳理了啊，今年的春节呢假期恰到处于2月的中旬啊，而且呢，2月15号到2月21号这个7天的假期，外加呢春节前后的这个节日的氛围啊，应该说影响了二月全月的楼市供应。它的这个盘呐，一些这个项目呢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关人士呢也说哈，节后北京的新盘应该呈现一个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趋势。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刚才咱们提到， 上半段节目也说，这个去年2017年是土地的一个大年嘛，这个咱们因为16年是土地小年，这个16年的土地供应确实很少， 对， 有一个收缩，但是17年有一个反弹，而且创造了最近10年这个土地成交金额最高的一个年头，所以说，势必会在2018年转化成这个项目入市。 嗯， 我们了解到，这个2018年预计部分开盘的项目呢，一共有目前是有17个。 嗯， 其中有11个项目是位于这个南城。 嗯， 所以说这个可见，这个南城在2018年确实可能会比较延续它2017年下半年的一个热度。 对， 这其中包括有大兴啊、房山啊、丰台这些区域，而且大部分都是纯新盘。 嗯， 这个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因为纯新盘，大家在这个接受的这个他会更感兴趣一些。 嗯，而且呢，大家也看到了，在2017年的时候，就在去年啊， 嗯， 国家出让土地的快速呢，真的也是非常的多。 没错没错。 而且呢，很多的开发商拿地的热情也是非常的多，这就预示着在2018年的项目肯定少不了啊。而且呢，有人预测说，2018年呢可以说是房地产啊一个大年。 嗯， 具体到统计哈，说在2017年呢，成交的土地快速达到71。 对，这个， 大兴好像它的这个土地供应可以说是一个大户。 对，大兴是咱们北京去年成交土地最多的，一共有14宗地块。 嗯， 占 第一了。 对，位居第一，而且占到了这个全市的20%，也就1/5吧，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土地大年，也可以说一组数据，就是说，全国土地市场来说，北京也在去年是，应该说是独占鳌头，领先于这个上海等一些一线城市。 嗯，所以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哈，从北京这个角度来讲， 嗯， 有11个项目呢是位于南城的大兴、房山和丰台等区域哈。因为这个呢，跟这些地方拿地的块数也有一定的关系。 有很大。 比如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在大兴啊，它的这个拿的土地呢有14宗之多，位居第一位，占到20%。而房山呢，以8宗地块呢随其后啊，占到11%；而丰台以6宗地块呢排到第3，占比达到7%。所以拿地的快速越高，热情越高，那它的新项目肯定也就越高。 对，没错，因为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到，这2017年的这71宗地块当中，并不都是商品房地块， 对， 有很多都是这个限价房，还有公有产权房的地块。所以这个限价房地块和公有产权房地块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利润空间没有商品房要大，所以说，利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开发商肯定会这个加速这个开发的这个过程，这个应该是采用一种高周转的一个模式，因为不像传统的商品房，可能说你这个利润率高一些，我可能这一个项目周期到2年到3年的一个开发周期，但是这个限价房和这个公有产权地块，它相对来说可能就是速度会快一些，基本上就会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就完成它。 嗯， 所以这意味着2017年拿地的这个南城的项目会到2018年 就有效果， 有一个集中的供应。对，所以2018年这个南城应该是首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热门的区域。 嗯，而且这两年的这个新房的供应啊，一般都在西南或者是东南这个南城的区域啊。 嗯，没错。 而且这个南城发展也比较晚，它与东部和北部相比的话，它这种上升啊，这种空间啊，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南城其实应该是显而易见应该需要有一个补涨的，而且其实南城这一块除了土地这块拍的比较多以外，另外的这个其他的利好也比较多，比如说以前大家都说南边这个交通不好，地铁少，现在慢慢这个南边的地铁线路也多了起来了，而且以前大家说这个机场在顺义，然后这个首都国际机场，现在这个南城这个咱们这个二机场在这个2018年也会在年终的时候有一个投入使用，所以基本上这几个利好的消息呢，对于南城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促进作用吧。 嗯， 对于楼市来说也是如此。 对，而且呢，说到这个南城哈，它不仅呢有很多的商品房， 嗯， 有些朋友也问到说，在南城这边有没有什么共有产权房啊？还是有的， 共有产权房还是挺多的，应该说是。 嗯， 首先是这个刚才咱们提到这几个区域，首先是这个大兴， 嗯， 再就是丰台。这两个区域应该是公有产权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区域。你看这个以大兴为例啊，这大兴在14宗地块当中最高售价均价是 不能超过55016的、 嗯、 所以这个就给未来南城的一个价格画了一个基调，那就是最高不能超过55000左右这个价格，所以基本上它不会说有一个太高的一个售价，所以对于购房者来说还是不错的。最低售价是 2万9， 对对对，基本上是来自大兴的这个瀛海黄村魏善庄镇这三宗共有产权项目。 对、 这个、 所以它是有的 共 有产权房啊。所以业内人士也认为说，虽然今年啊这个南城啊成为了北京新房供应的大户，但是分化呢也在加速哈、 嗯、 比如说以这个南海子公园附近为主的亦庄板块和南三环到南四环中间的丰台的这个板块，成为了高端楼盘和置业人群的一个热门的选项。像这个大兴其他的区域啊，由于受到价格呀户型的限制，将迎来呢大批量的刚需，还有手改需求的这些人的可能的入场了。 嗯，没错，虽然它都是南城，但是这个不同区域的这个购房人群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 嗯 嗯，刚才也提到，像南海的，因为南海的周边它是属于生态环境比较好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改善型，尤其这个高端用户来，高端的客群来说，它的这个环境的一个空气的一个优势，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对于购房者的一个吸引的力度。而相对于说大兴其他区域，首先是这个户型就有一定的限制， 嗯， 这个很多像7090的地块，它这个最大面积才90平方米，所以它吸引的必然就是一些刚需首次置业啊、婚房啊，包括这个第一次换房那些购房者的一个入场。 嗯，好，咱们看看听众朋友这个短信平台啊。 嗯， 咪咪问说，盐村啊，盐村属于呢燕山石化区吗？说新城是在盐村吗？说房价的二手房它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盐村那边，盐村那边应该是算、嗯、也算是燕山那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从问题，他虽然没有说啊，他可能担心的有点是这个燕山那边的这个居住污染的一个问题，因为以前咱们节目里边专门提到过燕山这个区域。 嗯， 现在基本上随着这个最近这几年的治理，燕山那边的这个居住环境应该还是有很大改善的，但是肯定还是要比咱们正常的这个城区内的一些区域会有一些污染。然后这个价格的话相对来说也都不尽相同，要一些低端的一些项目，最便宜的我见盐村那边也有2万多的楼盘。 嗯， 就是 盐村那边是属于房山吗？ 对对对， 啊、哦，属于房山的。嗯，新城是在盐村吗？ 这个新城它指的应该就是那个那边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发区。 开发区。 但是那边以前我去那边去探过几次盘啊、 嗯， 就是有很多商住的项目在那边，就是集中的开发、 嗯、 当时卖的特别便宜，就是都是2万23， 嗯， 2万45，后来可能涨到3、4万，不到4万那个样子。但是后来由于咱们北京这个对于商住的一个 取消， 应该说是取消打击吧，应该说是、 嗯、 这个价格又陡降，可以说是又降回到2万多了、 嗯、 所以这个区域纯商品房的住宅其实并不是很多， 嗯， 有些二手房还是比较便宜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大兴啊。当然大兴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确实它的土地出让非常的多哈。据有关人士说，在2018年的时候大兴依旧是供应的一个集中地。 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大兴这一块可以看到这个供应的这个土地，我们手里边也有一张这个表格，就是说先来看一下这个17年情况。2017年呢应该说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土地市场有一个供应的一个集中爆发，然后这个刚才也说了成交71宗土地、 嗯、 这个数据呢是2016年的7倍， 对，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成长的比较快。其中那个南五环从这个亦庄河西区啊、旧宫啊、瀛海黄村这几个区域构成的大兴就一共有10宗地块、 嗯、 均是这个限房价净地价的地块，所以说这些地块可以看到这个利润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在18年极有可能开发商会采用这个高中转的模式，也意味着大兴即将迎来一个限价商品房供应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供应的年份。所以对于2018年计划买房的这个购房者来说呢，相对来说可以多关注一些大兴今年要开的纯新盘项目，基本上价格都会非常可观，都在，因为它最高限价是55000嘛，所以说你再高也高不过55000这个价，所以基本都在4、5万块钱左右，所以购房者应该说是要 抓紧一个自己的一个看房的一个动态。我们可以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十宗地块都分别位于哪儿。有这个，首先是这个位于旧宫镇的一个地块，开发商是首开、中海、保利、龙湖这四家联合体，最高销售的现价是54931元，自持比例是70%，所以说这一块地， 这就属于共有产权房了吗？ 啊，对对对，这个是属于共有产权。 嗯， 这个另外一块也是这个旧宫镇的，是0012地块，也是首开、中海、保利、龙湖联合开发的，也是54931。这两块地可以说是，我觉得应该是2018年应该会个人认为热度会比较高的两块这个土地，因为首先是这个联合体开发，以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这四家一起开发呢，可能相对应来说，分工就会有一个不同，然后它会集合这四家相对来说各自的优势，比如说有一些房企它比较善于做户型，有一些房企呢物业做的比较好，所以这个优势会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另外在这个瀛海镇区有两个地块，分别是由中海保利联合体还有远洋首创世贸联合体在这个分别开发的，应该说是这两块地的这个现价最高是55071元，这个是瀛海镇。另外在这个黄村镇有三块地，分别是由这个金融街开发的项目，还有这个远洋开发，另外一个是金地远景开发的项目，这个三块地的这个最高现价都是57767元每平方米，所以都在6万块钱以内吧，就说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另外三个项目是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位于路东区，还有两块是河西区。这三个地块的这个价格最高限定它是55330元，开发商呢是首创远洋联合体、保利首开金地联合体，还有北京金隅。所以说这应该说是这大兴的这十宗地块分布于旧宫、瀛海、黄村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四个区域，可以说对于完善大兴2018年的一个新盘的一个供应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带动和利好。 嗯， 我觉得这个当然这几块地当中也不全是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项目，有一些是限价的，它是不自持的，比如像这个瀛海镇的有一个项目，另外一个黄村镇，还有路东区的这三个项目它就不是共有产权房，就是纯的这个商品房，限价商品房。所以说对于购房者来说，也是不妨可以在2018年多关注他们项目的一些动态。 嗯，其实呢，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也不难看出哈，对于2018年计划买房的人来说，咱们不妨多关注一些大兴呢，就是今年要开的一些纯新盘啊。 对， 无论是从价格还是从这个项目口碑上来讲，首次开盘的项目呢，它的性价比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可以选择性也比较多。根据大兴的土拍情况呢，咱们也不难预见，就是按照所谓的7090这样的政策。像黄村呐、瀛海的这种限价商品房会逐渐登上楼市的主场。 嗯， 所谓的7090就它的面积啊， 对对对， 70平米啊、90平米这样的房子，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 对，而且这样的房子对于这个首次置业者来说，从面积上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这个总价来说，算一下首付的话，也还是在接受范围之内。 嗯，还真是，比如说拿5万多，你要70平米的话呢？也就是 350多万，360万，然后 也不便宜。 当然，这个首付的话，35%左右，就是，也就在100万多一点儿。其实来讲，目前的北京市场，首付在150万以内的房子都真的不多见。 是的，当然，如果您真能够买到所谓现在在旧宫啊。或者在黄村呐、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这样的地块，其实还可以。 对， 这个价钱真的不算挺贵， 而且有地铁， 有地铁哈。 对对对、 好，那说完了咱们大兴的情况哈、咱们总体来说一说，就是说中小户型呢，好像又重新成为了供应的一个主力了。 对，其实从这个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呢，拿中小户型的土地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周转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因为本身大家之前也看到这个很多项目都是这个限价商品房，所以说 已经限制了它这个最高售价的话，它确实是不太适合去做高端的项目。因为你想这个最高限价，咱们刚才看到这个平均是55000块钱最高限价，那你说55000的话让你去做别墅那也不太现实。所以说这个转而去做这个中小户型的产品，对于开发商来说，首先从周转速度来说是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而且从这个购房者接受的程度来看呢，这个7090的户型一直都是市场当中一个所谓的这个主流的户型，而且也是万能户型，基本上推出来都会比较好卖。而且你看这个18年预计部分开盘的17个项目当中，我们也看到有10个项目推出了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 对， 包括这个5个限价商品房限价房项目，另外还有一些项目推出了60到90平的中小户型，客群就是以这个典型的是年轻人为主，可能是85后啊，90后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些。 嗯，另外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啊，说所谓的限价商品房和共有产权房是一个性质的 啊？不是一个性质，共有产权房是这个咱们跟所在区住建委共同拥有产权，一般比如说你拥有50%，政府拥有50%，那价格可能就是这个商品房售价的一半。然后这个限价商品房是当时开发商在拍地的时候，也是为了咱们这个住建委为了抑制这个商品房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限，所以说会有一个规定，这个在售价方面有一个最高限。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项目最高限都不能超过55000，但我可以预计一下它开盘的价格应该就在45000左右，就是它因为开盘都会低一些嘛，然后越卖到后边，比如说一些楼王可能他会卖到55000，他会把最好的产品留给那个最高的价格。那其他的一些普通的产品，包括楼层比较普通的，可能就会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对， 所以这个价格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个7090这样的户型哈，可能是2018年的一些 主流 项目的主流。 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年市场上将有这个7090这样的户型商品的大量上市哈。那中原地产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说，2017年北京成交的住宅用地当中有34宗规划了9070的产品，供应的面积是257万平方米，约2.6万套。面积的占比是高达72%。 嗯， 所以随着这个土地出让环节已经限定7090了，那么它的这个供应结构因此也发生了逆转，就是中小户型将再度成为市场的主力。与此同时说，由于这个限房价商品房的单套面积比较小，总价也偏低，使得新房市场覆盖的消费客的群体啊，将由去年单一的高端的改善客群的扩展为就是刚需以及首改这样的客群了。 嗯，其实这个跟这个前一年的土地供应情况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为什么说2017年北京是一个豪宅的一个应该说豪宅年？因为主要原因是2016年供应的土地特别少，然后在这个比较少的土就是11块土地当中呢，又有大概一半以上的都是一些高端项目的土地，它当时也没有规定这个限房价，所以说虽然土地供应量少，但是很多房企拿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地块，所以它也不限房价的情况下，它会敢于放手去做一些高端的项目，比如说别墅项目，所以它供应出来的产品是别墅产品，那它吸引的自然就是想要买别墅的这个购房者，因为这个供需关系的一个对应嘛。而这个2017年来讲，这个很多项目都是因为7090的一个政策，包括一个限价商品房的一个限制的一个措施吧，就是说它只能拿到这些中小幅户型面积的一些土地，包括有受限价的影响，也很难去开发高端项目，所以供应到2018年的市场的产品也是以这个7090的一个小中小面积的一个产品为主，所以自然也会吸引到这个想要购买中小户型的一个购房者的一个入市。 嗯，当然这个7090啊，确实让没房住的人呢能够有房住哈。 嗯， 这个门槛相对 从民生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在商品房领域算是比较低的门槛了。 但是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想这个买大房子的人呢，有点这个啊，有点这个不太满足。当然，刚才我们一直说7090的只占70%， 对， 当然还有30%呢。剩余的30%的产品呢，哎，它一般就是以大面积的平层或者是这种 叠拼 为主了。所以呢，2018年的北京房地产市场当中，这种高层加叠拼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产品搭配的形式。当然，我们只是之前30%。啊， 对对， 这样的一个，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它只占，就是说去年，2017年的话，这个高端的项目大概要占到60%，虽然占得多，但是项目少。 一共这个也就十来个项目，但是这个一八年的话，这个虽然只占30%，它项目多， 嗯， 这个也看到这2017年71栋土地的话，转化成这个项目的话，在2018年入市至少可能有好几十个项目，就是至少一半的项目都会开盘，所以，这个项目比较多，虽然它只占30%，其实投入到市场来讲也并不太少，就是也基本可以满足这个高端市场的一个需求。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关人士预测说，在2018年啊，整个的北京房地产它的推盘的频率呢会加快。 嗯，这个推盘频率加快的原因，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因为这个2017年限价商品房地块比较多，因为房企它需要高周转，所以因为这个利润又比较低一些，所以推盘的频率肯定是会有所这个加快。你就比如说举个例子，2018年一月份新签发销售证楼盘当中，去年11月份刚刚拿证的这个纯新盘， 嗯， 这个北京和苑项目就再次拿证，又推出新产品，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市场当中也是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推盘的一个策略吧。以前可能会周期会稍微长一些，但是由于现在高周转，包括你像去年12月24号入市的这个泰和金府大院项目，也会预计在近期会推出这个二期叠拼产品，包括这个中粮天悦一号也是会首次取证和二次取证时间都相差只有3个月的时间，这个在以往其实不常见。 嗯， 以往可能一个项目推出来之后，可能要至少隔半年甚至9个月它才会有一个二期，甚至有的隔1年，但是今年来看一期和二期离得比较近。 嗯，另外这个推盘的频率加快是不是跟国家的管理力度加强有关？比如原来拿完地以后它会捂着，或者说它这个盘这个项目呢已经做完了，它会看市场的情况，它随时有所变化，它有时候就不出售。 现在对于捂盘惜售也是打击比较严格， 对捂盘惜售的情况呢可能要好一些。所以呢很多的开发商是小步快跑，将成为了今年项目取证入市的一个大的趋势了。 对对对， 那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那么2018年北京的新房市场会有哪些新的动向，据您的了解， 2018年北京新房市场供应增加，其实应该是业内的一个共识了。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新房市场供应肯定会增加。主要动力就来源于这个土地市场的一个开闸放水。可以看到，这个2017年土地的一个出让的这个宗数是有达到71宗，创造了近4年北京土地市场的一个新高。 嗯， 这个出让金额是近10年的新高，而且还是全国第一。这各种高数据，这个土地方面的一个高数据，带来的这个转化成商品住宅的这个规划面积就大概有739万平方米。 嗯， 所以说这个可以预见到这个未来可售的这个纯商品住宅的这个产品会比这个2017年要多很多。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一组数据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在2018年的预计的这个可售纯商品住宅的这个产品占比是占到了46%。 嗯， 这个大家看到46%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另外一组数据呢，这个共有产权住宅占了42%。 哎呦，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基本和共有产权和商品房是几乎持平了。对对对，其他的还有这个84万平的这个租赁型住宅产品，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公租房，包括一些这个廉租房一些项目，这个相对来说不是市场的主流，但是也会有占一部分比例。而且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可售商品房住宅和共有产权的这个项目呢，均规定了这个限售价格和面积。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多方面压力的这个重压之下呢，所以说只有时间成本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加快推盘的速度应该说是房企在2018年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共识吧。 而且我也感觉到呢，在2018年啊，无论是限价的商品住宅，还是高端的商品住宅，还有共有产权房以及租赁住宅，可以说性质非常多的各类的住宅全出现了。 对对对，在市场当中 多元化， 也是多元化，给各类的这个购房者包括租房者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不同，然后进入到不同的市场。就是说你住这个刚需的人也不要去抱怨说这个，哎呀，别墅的价格好贵，跟您没关系。 对，不同的人群。 对对对。嗯， 另外，二手房您觉得会怎么样？ 我觉得二手房相对来说会比这个， 一手房的这个压力会大一些，因为可以看到17年下半年，在这个上半年317新政出来之后，北京的二手房其实从成交量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萎缩，应该说是降了60%，50%多、 嗯。对， 所以说这个中介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而且我觉得呢，现在这么多性质的房源都出现了， 对， 可能呢原来想买二手房的人呢又回流到买新房的这个人群当中来 了。没错，竞争会更激烈。 对， 以前大家都说这个新房，因为17年新房少啊、 嗯、 可能很多人说买 二手房， 但是17年又因为这个成交量少，就是市场热度低、 嗯、 所以说可能体现到二手房成交量并不是很多。我记得在16年930新政出来之前，北京每个月平均比较热的时候，二手房一个月成交大概20000套以上。 嗯， 这个到了930之后，包括这个17年的317新政之后，这个成交量下降到6000套以下，所以这个应该说是腰斩了一半还多。 嗯，所以呢有人说2018年的是新房市场的天下了。 嗯、 啊、 没错， 当然二手房市场呢也并不是说完全垮掉啊，但它确实呢也是承受着挺大的一个， 对，二手房承受来自新房市场的一个重压，可以说。 嗯， 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呢聊了聊哈，就是春节前后啊，以及在2018年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尤其是北京的房地产的目前的状况啊。刚才我们具体梳理一下大兴啊，除了大兴之外呢，我们对于2018年的情况也做了一个展望啊，仅供参考、啊。 对，其实也还是希望借着春节期间，挺祝愿这个广大的楼市好声音听众朋友在。